这个生活中的生活当中，健康最好，和自然发育，和这么一些人。 你小男孩，你小男孩。 各位繼續踴躍留言，踴躍捐款，踴躍同我哋咁 share， OK， 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都得㗎啦，咁樣就係支持我哋嘅城寨所有嘅節目，令到我哋更加同埋繼續係有活力嘅。今晚請吳明德上嚟，吳明德教授啦，係我哋真係萬語千言啊，喺個留言板裏面咧，咁有一條問題問你，佢話而家咧即係最好咧係揸股票啊。揸現金和揸黃金喎，喺而家咁嘅局勢。今日恆生指數升咧約400點㗎。你點睇咧？ 我諗呢啲咧，你短期咧係啲投資人士咧，佢想咧短期有一啲投資嘅機會啊咁。但係你呢條問題咧，如果你放長一年啊、五年嚟睇咧，其實你係要將你啲資金咧分開一個部分，變成一個 portfolio。就唔係 投資組合。 係啦，呢個投資組合你當然你因應你自己年紀唔同。咁你譬如話你係35歲到45歲，咁 正值旺年 事業啱啱咧正在向上衝，然後你個小朋友係5歲。咁你咧所有嘅嘢咧，你梗係會諗我仲有45到60去賺多啲錢嘅機會咧。咁你而家嘅投資咧，梗係會擺喺長線啲嘅股票啊，放長啲咧，嗰啲比較穩陣啲嘅，譬如物業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已經接近到55歲到60歲㗎啦，咁你梗係要穩陣擺多啲現金啊咁。咁呢啲係長線嘅計劃，唔可以答你話應該呢個時間係投資金啊定咩嘢，因為咧呢個時間同一年後其實冇乜分別嘅，又同3個月前又冇乜分別嘅，呢啲係短期嘅波動啫嘛，係嘛？但係你話如果轉勢，即係譬如轉勢，如果佢話我因為你哋200萬人上街，咁我考慮咧有個時間表俾你，個時間表咧就係我哋咧會有先推行嗰個咧直選嗰個特首，香港一人一票嘅雙普選裏面嘅起步，咁咧就成個勢入變咗啦，即是話 代表咧外國嘅投資者咧喺未來28年咧對香港更加有信心。 嗯， 咁呢個更加有信心，即係啲錢咧會繼續嚟咯，啲投資者會繼續嚟，咁我哋梗係個香港梗係會好啦。 嗯， 係咪？因為有錢到嘅地方，個經濟就會活躍啦嘛。 嗯嗯，嗱，我哋講開投資者呢個問題咧， 嗯， 就係、是、你呢個咧，我相信咧係金科玉律嚟嘅。 頭 先喺節目休息之前，我哋話 money never sleeps， 係啊 ，OK， 有錢揾地方啲錢就會去㗎啦， 冇錯， 錢唔會攰。咁但係咧，中共咧就有個教授啦，即係咁啊叫做咧金燦榮， 係 佢推出三招，就話要點樣抵抗美國佬 ，OK， 咁啊我唔知佢想講俾邊個聽，講俾中國人民聽啊，講俾呢個老習即係習近平聽啊，還是講俾香港或境外人士聽？ 嗯， 佢三招咧，第一招咧就叫做咧稀土，中國可以用稀土， 嗯， 即係稀土呢樣嘢咧係碾死美國，叫稀土牌。第二招咧就叫做拋國債，美國嘅T-bills， 美國國債。第三招咧就是限制美國嘅喺 在華企業。 嗯 ，OK， 咁咧就聽你頭先講嗰啲嘢咧，同佢講嗰啲嘢咧就背道而馳。 係啊， 係啊，即係你逐推話嗱，稀土咧就大家都知啦，就是中國是出口最多稀土的、 嗯、 不過呢同時其他國家譬如澳洲等它都是有稀土，只不過人家不開採，因為實在太過不環保 了。 嗯，那拋國債那個招呢、我想你詳細講一下為什麼沒用呢？你美國中國呢是美國最大債主來的、就是它買了最多的這個國債的美國國債，其實、即是這招可以玩玩美國佬都可以的。 哦，咁啊，唔係嘅，因為咧，中國咧，如果以一個個體，即係成個中國嚟計、以一個個體，包括埋所有啲銀行，或者包括埋日本，咁咧佢就係最多嘅，即係一個單位啊。 嗯。 但係咧，美國嘅國債 有1000億美元嘅。 但係你美國嘅國債200,000億咁啊。 嗯。 咁200,000億，你11,000億咧，都係幾個 percent。第一，你拋唔喐佢咧。第二咧，人哋有回應噶嘛？你拋嘅時候，你話有秩序拋，咁人哋有秩序接咯，係、咪？第三就係、是、你呢啲係你嘅投資嚟啫嘛，即係等於我哋正話教人投資。如果你係50歲以上嘅，你就要投資喺國債多啲、穩陣啲嘅我哋叫做票據啊或者 instrument，就唔好咧投資啲咧創科企業嗰啲咁多啦， 錯啊， 係咪？咁一樣啫嘛。中國攞咗啲現金翻嚟，即係你過去17年做世界工廠賺咗咁多外匯，每年咧你當係每年3000億，17年都5萬幾億啦。咁你買人哋億幾嘅國債係買咗，好過咧你就咁現兜兜攞啲錢擺喺度咧冇息收啊嘛。咁呢個係你嘅投資。咁呢個投資就係、我一定要咧穩定。擺啲現金美金喺度好啊，定咧可以咧隨時變成現金美金嘅咧，而有息收嘅咧，咁梗係走去買美國國債收佢4厘息，5厘息啦，咁係咪？好過白白坐喺度。咁呢個就係幾時先要拋售啊？唔係拋售，係套現，因為當人哋咧要走嘅時候咧，喺中國話我要離場啦，唔喺中國玩，咁人哋俾翻人民幣你，你咪要俾翻啲美金人咯。咁啲美金喺邊度嚟噶？就係、是、你暫借，你入嚟玩嘅時候，你俾咗我嘛，我就攞嚟收息，收美國嘅國債息。咁而家你走，我咪喺度咧賣翻俾翻你咯。咁、所以唔好誤會俾阿金博士咧，即係佢唔知咩金賽博士啊。即係咧，佢咧，佢將個嘢撈亂咗。即係你唔好俾佢誤會咧，話喂呢啲係可以用嚟做嗰啲咧貿易戰嘅工具。呢啲咧係你平時咧賺錢賺咗翻嚟之後，你要投資去收息嘅嘢嚟嘅。 嗯。 咁咧，第嗱呢個咧就係佢梗係講俾阿習近平聽啦。但係呢啲係誤導啦。咁即係咧可以睇到呢個金博士咧，其實咧佢冇嗰個國際觀。 嗯， 他連這些呢就即他可能本人識的，但他知道呢如果我講識那些東西呢都不啱聽，他呢就講一些啱中國那些國民或者啱中國領導人聽的東西。 習聽到幾好， 信他就死了。信他就死了。是吧？好啦，咁你話第三係咩話？佢可以用 第三限制美國在華企業。 咁你唔係阿鄧小平喺個上天度咪攞支棍嚟搏佢咯？ 啊、我是你的导师，我是呢整个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些我们叫做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啊、就是呢要吸引外资入来嘛、 嗯、 吸引外面的资金入来嘛，除了一些钱之外呢还有人来的技术、那些学问那些知识入来嘛，来改革我们中国啊，那最好了，那些行为做了之后呢出来的结果就是有40年改革开放，由100元的 GDP per capita 40年后变了9500元 GDP per capita。 如果我信你是金博士又死，你叫呢教我们中国人呢走回头路、啊、即是、啊、叫那些外资不要入来、啊啊、只是得你们自己去玩、啊、玩个屁咩，是吧？因为呢你自己滾自己糖魚，跟住咧又唔去學人哋啲咧，人哋嗰啲咧先進嘅知識，咁你何來可以同人咧繼續遲啲競爭啊？咁、你又信佢咧，又係叫你咧自掘墳墓。 但係咁喎，好似呢個金燦明呢啲咁嘅人咧，大陸就大把嘅喎、 哦，因為 日日都有啲咁嘅嘢睇。 因為佢講呢啲嘢係為咗咧，為咗咩嘢？佢嘅工作嚟嘅，佢哋有個名句嘅。我日日鬧你美國是帝國咧，係工作，但係咧，我去申請移民去你美國是生活， 呢、這個先是我終極目標。 係啦，就係佢鬧你就有錢賺啊嘛。 啊，同埋 佢個賺錢嘅過程就係咧靠鬧你啊嘛。賺咗錢之後咧，我變曬美金之後咧，我就去申請移民美國，因為咁樣我咧先至可以長期有機會生活。 嗯，要博取上級嘅信任先可以。抌個印批你出嚟， 冇錯係 啊！仲有一件噏得好勁嘅，就話而家有啲人咧將愛國者稱為係賊，叫做愛國賊咧。其實任何國家咧都係都覺認為咁樣係耍流物。OK， 因為而家你咁樣投金教授，你表面上就好似愛國，其實咧就禍國殃民，就係呢啲咁嘅人啊，就係、是、大把喎、啊。 唔係咁，我哋都應該要了解國內的人其實很多因為沒有機會接觸、那個、外國的國際環境、你的資訊又封閉，就算你不出國你都看不到 YouTube 看不到 Google， 那你就沒有一個世界觀咯，所以他們的人賺食就是用自己 的位置，即是我是博士，我是哪間、重點大學的教授，他呢就是用這些以為人呢，即係好多人會全部人去迷信佢呢個職位，佢講嘅嘢就有權威。咁我唔抹殺有部分人係會咁樣嘅，因為嗰啲人咧冇辦法對嗰啲人咧要求咧，你唔可以更高咯。 啊、 但係咧真正嚟講，你推動唔到中國前進。但係呢啲人就係咧，佢自己撈到油水咯。佢靠呢個撈油水咧，希望自己咧將來咧、可以揾到一筆移民咯。 是移民都要籌定筆錢的，因為過去分分鐘就係真係要坐移民監，你好難投入個主流社會揾到嘢做。 冇錯、 啊。不過仲有一樣嘢叫開你上嚟啊，即係我哋有好多疑難咧都解決唔到，除咗我哋啲觀眾猛咁留言之外咧，湛過洋都好多疑難解決唔到嘅。見到啊吳明德上嚟，最好問啊，喂，咁佢哋講咧就係中共中央最近就呼籲咧黨員咧係可以咧堂皇炒股愛國。光明堂皇地炒股外國，為什麼突然間要谷一谷個市、是不是純粹為了 G20 去整靚一點呢、 如果他真的要 G20 整靚一點，他找了國企接貨就可以了、因為多多貨他都可以接到，為什麼印人之機器在 他 那裡、他所以幾多少都可以，但是他要變成是民間的， 是的，他要淨用中共中央的名義，他說黨員幹部可以光明堂皇地炒股外國，炒股要加上外國，什麼都外國的， OK？ 為什麼要說這樣的東西呢？這個 就是我們有特色的中國國情，就是說呢、如果一窩蜂這個月大家呢、核准你去一起炒股，那一起賺了錢，一起開心，那是愛國行動了，咁、咧，你一問嗰啲黨員咧，個個都話有炒股嘅，買一手都係炒股啊嘛。因為咧，佢買一手就代表正確。咁買一手即係有9000萬手噶啦。 係好犀利噶啦。 係嘛？ 咁佢咧就係話啊，你睇下我哋個個咧啲人民都賺到錢啊咁，就係因為咧佢要回應阿Trump嗰句説話啊嘛。喺我哋美國，如果我收呢個關税，收你過去一年係唔啱嘅，我啲股票唔會突破新高嘅。 哦，係嘛 ？OK， 回應咗。 啊，跟住佢咧就會話：嗱，你睇下你個你哋啲上海指數係咁跌，係咁跌跌，係咪？咁所以咧，佢就話啊，我不如發動全民都炒股啦，咁， 嗯， 咁咧大家一齊嚟接貨咯，咁， 即係回應阿 Trump 講， 係啦，即 係我國嘅政策都係啱嘅，我因為我國嘅股票一樣升嘅， 係 啦，即係同你咁樣玩過， 係啦， 哦，其實呢啲咧，唔係經濟咯， 唔係經濟， 呢啲唔係經濟，呢啲唔係投資，唔係經濟嚟噶咯，啊，係 啊， 好啦，如果講起投資經濟。我要講翻香港啦，即係呢單嘢就係關於送中嘅嘢。由今年咧，一過咗年開始就講啦。我記得喺農曆新年之前揾你上嚟，仲未有呢個議題 嘅。嗰陣 係啦，一過農曆新年呢個議題咧，直情咧係即係鋪天蓋地掩蓋香港，直到此刻都仍然係未結束嘅。咁如果你講投資經濟送中條例。正名叫逃犯條例修訂是 doesn't make sense、啊、就算你說要拿回啲在港富豪大陸富豪在港貪官那些錢我看不是那麼容易咯、不是那麼容易、那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我們其實所有人都想 去知道到底所謂何事所指何人、到底是不是只是林鄭一件、林鄭、今天出了終於Nancy 是吧匿埋了很多日今天終於有張照片公布出來相信他在特首府裡接見呢就是現在最重要的武裝部隊即是香港警察四個工會代表、就打鼓勵士氣 咁嗰張相唔係即係令我哋諗翻咧六四屠城咯， 係 鄧小平4月26號當年89六四4月26號個社論出咗，嗰啲係叫暴亂， 係 之後咧就去失蹤， 係 失蹤從不出鏡頭，因為咧走去咧調去立票啊，立支持者喺個黨裏邊，但係到佢一出鏡頭已經係6月9號啦。6月9號咧，去接見啲戒嚴部隊。 係係。 咁你而家即是話咩咧？你喺我哋一個咁文明嘅香港，一個係一個文官管治，我哋叫管治嘅香港，嗰啲警察愛嚟維持秩序嘅啫嘛。佢唔係武警，佢又唔係啲軍隊，你使乜接見佢啫？係嘛？你使乜幫佢打氣啫？仲唔夠咩？而家？全香港的市民都幫他打氣的啦，而家。 係，多謝啦，Lance 揾到嗰張相出嚟啦，林鄭，再show出嚟啊，你睇嗰張相。咁嗱，林鄭坐喺度啦，咁呢個羅偉聰啦，李家超啦。 嗱呢啲咧，呢啲咧就係叫做咧用錯捉錯用神。 係。 如果真係你要咧，而家你答唔到人嘅嘢，因為咧阿習掛住傾。G20，跟住咧，全個中央冇人理香港啲嘢，咁所以咧，香港人問你啲嘢，你根本答唔到，未定性。咁你就最好一樣嘢咧，就係啦，每一日，好似當年咧，阿許 Sir 咁，4點鐘就開記招，咁你唔方便出嚟見人，你就叫一個咧，都而家叫做咧對逃犯條例咧，仲係咧黐得唔多嘅，邊個？張建宗 係 帶埋咧，劉江華出嚟 係 因為佢係文化部嘅 係， 咁咧帶埋教育部 係楊潤雄 跟住咧就解答我哋咧香港咧而家推進緊嘅因為呢件事令到咧大家好多裂痕，咁你有啲咩搞啊？咁你文化部啊，劉江華你就應該搞咧， 民政部 搞我哋咧香港節啦，搞咧18區咧搞啲咧祥和嘅熱鬧的氣氛啦，係咪？唔係即刻要搞到你都要部署呢個暑假做啲咩咧？係嘛？咁然後你解答我哋啊嘛。咁如果啲記者或者啲人民代表問你，喂，咁你嗰五樣嘢啊，你五樣嘢，除咗林鄭你唔可以代答佢前唔前職之外，其他啲嘢你點交代啊？咁你咪話俾人聽，到今日嚟講咧，我哋都未能收到中央俾我哋嘅指示，所以咧聽日再答啦咁。 咁咪日日咁樣你有同人交流至得噶。如果唔係咧，個個都咧聽謠言啊，聽謠言話啊，有啲就話啊林鄭你咧係咪抑鬱病啊咁啊啊林鄭你係咪而家咧瞓喺床度起唔到身啊咁？即係話林鄭你而家喺度密謀緊咧點樣咧鞭打我哋啊咁。咁呢啲無謂啊嘛，係咪？ 係 應該出嚟見人溝通。 以好嗱，以我想記得咧嚇，喺回歸之後未曾試過特首行蹤突然之間，除咗放假之外，係消失咁多日，有冇八日啊？超過一個禮拜啊，有八日係首次，即係除非佢去咗度假就另外一件事。 唔係嗰啲你要 assign。 係啦，要有多啊！佢有呢個處理行政長官噶嘛？即係 而家你都冇 appoint。 冇啊，冇啊，即係懟咗張建宗出嚟嘅咋。 即係你喺香港咯。 嗯。 啊，不過咧冇事爆啫嘛，有事爆你都要出嚟噶。 佢而家真係啲，佢諗嗱，即係你嘅即係分析就話咧，其實中央未有進入定論，所以佢唔夠膽，佢連撤回都唔夠膽講。 梗係啦，中央喺個紅頭文件寫咗俾佢聽暫緩啊嘛。咁咪要照讀暫緩咯。 咁啊，咁咪要仲要捱多好多日喎。 梗係咯，因為你以為你香港人啲事大啫嘛，但係阿澤話你知唔知我幾頭痛啊？成個國家咁大啊，你咧處理得不當咧，就整盤嘢俾我睇係嘛？我等我搞完掂阿 Trump 先，然後翻嚟咧仲要開政治局委員去傾下咧，阿 Trump 同我傾成點，然後點樣再落實，先至排到隊，你將香港喺櫃桶攞出嚟再傾。 嗯， 咁你咪要等到七月中咯。 哇，咁咪即係大家辛苦啦，啲差。 我唔辛苦， 大家辛苦。 呢段時間我哋就要勸勉啲年輕人咧，唔好咁蠢啦，因為人哋咧即係啲我哋叫做OC food 啊嘛，佢哋咧有經歷，有經歷嘅人咧，佢就喺度諗緊計咧，等你犯錯啊嘛。而家你呢個幾日咧，啲年輕人俾佢激到咧，騰騰震咧，就係佢唔搭理啲年輕人啊嘛。咁我哋話俾啲年輕人聽咧，我哋經歷咧就話俾佢聽，嗰啲人喺度諗緊計咧，等你咧不停犯錯。咁我哋最好一樣嘢咧，我哋係有規矩，話俾全世界嘅人聽，過去100万、200万人都話俾全世界人聽，我哋係最熱愛和平，最有秩序嘅示威遊行，係咪啊？我哋要繼續用呢個包容各界。唔同咧，即 stakeholder 唔同階層嘅人嘅訴求融為一體，咁所以我哋咧集合力量咧喺七月一號出嚟咧，再訴求佢就係咧，我哋要咧你推行咧雙普選咯，係嘛？因為咧唯有咁樣你先至叫做咧俾你認錯啊嘛，你認錯嘅最好嘅動作咧就係你嘅行為表現係認錯，而你行為表現認錯，你就成日嗌我哋香港人信多你。一次俾多3年機會你做，咁呢3年你咪幫我推行嗰、那個雙普選嗰、那個遊戲咯，嗰、那個規則改變咯。嗱，咁我就接受你認錯，我亦都唔需要你落台啦。咁，係嘛？如果你係咧嗰3年嘅精力放喺呢度改好個制度，咁我哋咧3年後之後，我哋有一聽到就即刻未來28年，我哋即刻陽光燦爛啦。 啊，咁啊， 係嘛？咁所有嘅外國投資者就哦，你哋真係用行為上去改變啦，俾翻你哋香港人自決啦，繼續有法治、有人權、有民主自由啊，咁我哋繼續喺度投資咯。咁你個真係個股票即刻50000点啊！ 啊，50000点啊，唔明得咁講啊！如果有雙普選啦，但歷來咧即係我咧就發現咧，歷來香港嘅所有社運、政治運動。是冇辦法能夠喐到個股票嘅，個股市同埋樓市嘅，我見唔到，可能我都係認識膚淺啦。你係咪即係覺得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就算出到200万人再上街示威，其實對香港個政治經濟嘅版圖或者板塊係絲毫冇動搖到嘅？ 梗係唔係啦？不過咧，你正話講 好好明嗰幾百點唔係 significant 咧？ 嗰個因為你又要套落個時間性啦。如果你睇翻我哋嗰陣時嘅。如果我80年代出嚟做嘢，我哋咧啱啱遇到中英談判， 係 嗰陣時咧，我最低係700几点啫嘛，今日係26000几啊嘛，係嘛？咁點解？就係、是、咧有一個咧過去30-40年咧就係一個穩定嘅政治環境啊嘛，同埋我哋有一個咧廉潔嘅政府啊嘛，係嘛？咁先至會有呢個咧推動整個經濟發展而反映喺個股票 市場的市值度嘛。同一個道理啫嘛。如果我哋咧未來28年係光明大道嘅，係我哋咧所有特首選出嚟嘅時候係經一人一票，佢係會反映香港人嘅福祉。如果喺香港推行唔到嘅嘢咧，佢係會咧用香港人嘅立場去解釋俾中央聽，因為作為一個市一個特區嘅市長去解釋俾中央聽，話點解咧有啲政策喺一個咧資本主義底下嘅社會係推行唔到嘅。咁、那個香港自動咧就會凝聚所有人才，各國嘅人才都會嚟，然後咧香港咧就所有嘅外國嘅投資者都會咧繼續堅持喺香港繼續投資，因為呢度俾佢嘅機會咧係比中國更大，因為我哋有法治啊嘛。咁呢個係變成係全世界上嚟中國做生意咧，都揾香港嚟做一個法律基地嚟簽文件。咁、我哋嗰啲律師啊，我哋啲會計師啊，我哋專業人士咪繼續喺香港服務咯。咁、你香港繼續可以成為咧對外對內嘅吸資金集散地，去推動咧幫外國嘅資金吸入嚟，然後咧注入你中國嗰啲咧大企業裏面、然後咧去推動個經濟繁榮。咁點會個股票5萬點咧？只不過唔係即時，可能係要用3-5年時間去。見到真係咁，佢自動就會推到去嗰度。咁你變咗唔係個個咧可以咧因著呢個改變，我哋就可以創造一個新嘅奇蹟啦。咁過去40年，我哋嘅奇蹟係建基係咩咧？當然我哋過來人呢30-40年嘅人，你我、我哋啲家長，我哋啲朋輩，個個都努力。但係最重要嘅就係過去30-40年，我哋香港有一個廉潔嘅政府。有一個法治的三權分立的體制，亦都有一個咧成熟的法治制度，亦都咧係我哋有成個common law。最好嘅例子就係琴日我哋嘅終審庭，推翻咗咧曾蔭權 係 啊，咁你呢個咧唔係令到咧呢、這個就係體現咧一個人係唔會枉判嘅，係嘛？咁當然你話哇要用好多錢好多嘅人力物力，但係起碼有個制度喺度啊嘛。你睇下我哋國內判一個維權律師啊，判咗之後咧坐喺邊度你又唔知啊，佢嘅家人連去探佢嘅機會都冇。 係啊， 最後嘅判詞 係 啦，連到最後嘅判詞判你乜嘢你都唔知。咁呢啲係咩嘢司法制度？咁如果係咁樣兩個，一個係特首上訴得席，一個係嗰個司法制度係。含冤到而家都唔知道，然後你中間夾雜咗一個送終喺度啊，將你喺呢個制度金融權嘅制度底下送去嗰度嚟受審，你得唔得？ 你應該唔係得唔得？你驚唔驚？ 係啊， 你驚唔驚？好多建制派其實係好驚， 咁所以去到 把口出嚟話支持啫。 所以去到呢度點解200萬人出嚟咧？就係、是、因為呢200萬人咧，除咗你驚唔驚之外咧，仲有佢會影響到如果呢樣嘢通過咧。所有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同埋咧英國呢啲咁嘅100多萬加埋100多萬嗰啲， 最少120萬 啊！喺呢度咧係持份者嚟噶嘛，喺度揾食喺呢度做，佢唔係股東啊，唔係香港嘅股東，但係香港嘅持份者。咁佢哋啲國家係咪驚咧？驚啲人咧嚟到呢度之後，你又送佢翻去，咁佢一定叫勸喻佢啲人民唔好去嗰度投資，唔好去嗰度工作啦。你快啲攞翻啲資金翻嚟。咁我哋香港人以前咧就係由我引你個制度就係我可以發財啊嘛。咁我兩者平衡之後話啊，你都唔會對我好差，咁我都係引你引聲燈咧。但係因為呢個就係咧體現啊，江澤民教我哋話悶聲發大財啊嘛。咁而家咧連悶聲都冇得發財嘅，咁我要為我自己打拼咯，我要説不攞出嚟，所以先至會個個諗下。又冇得，又冇引你，引咗你之後，我都冇得咧可以發到財，唔可以安居樂業嘅。咁我做乜嘢唔為我自己咧，仲有最後機會爭取而爭取咧？ 仲有示威自由表達嘅時候就出嚟啦。 所以你先至會有呢個咁嘅形成。咁你形成咗之後，你就要知道啊，咁我哋原來係制度上嘅錯誤，就係我哋引咗佢22年咧。以為佢咧係會咧越嚟越開放，越嚟越咩？點知走回頭路喎、啊？近呢10年 仲係超級回頭率，係做老毛老等老江老虎唔夠膽做嘅嘢，佢而家做啦。 咁 要顯你翻大陸喎，哇！你話唔驚？ 係啊，你喺度百思不得其解嘅時候，你就唯有自己咧去保護自己啦。 同埋有一樣咧，佢係益咗蔡英文。 嗯， 依、這個中共做咗好多年嘢，令到你民進黨政府咧就冇啖好食嘅。 嗯， 包括所有航空公司咧，即係除咗美國嗰啲之外咧，寫台灣地點咧要 comma China， 焗到你焗到你冇啖冇得唞氣咁滯㗎啦。仲有越嚟越多剩個少數嘅台灣有邦交國家咧，同台灣斷交。咁咧，蔡英文差唔多俾你焗到就快死啦。而家搞單送中就益咗你，益咗你啊民進黨嘅，益咗你蔡英文。咁可能即係大家都會問點解台灣佬係特別敏感咧？我就聽人咁講啊，教授你要即係俾啲意見。佢話原來台灣咧飛去東南亞嘅飛機唔係好多嘅。 嗯， 如果你要去東南亞咧，你係要經香港轉機。 嗯， 咁所以特別多台灣人咧，就係喺香港個禁區機場禁區度等轉機。 嗯， 所以咧就個個都驚自己做橫萬州。 嗯。都合理啊，因為這個呢個咧係佢哋嘅即係自身利益嘅問題嘛。 係。 咁咧，如果你一送中咧，就一定係咁樣嘅發展啫嘛。咁但係咧，佢就 喺機場拉你喎，話點信得過啊？ 即係等於我哋一個行政會議召集人，佢就話：嗱，你咧，我哋一地兩檢通過咗啦。嗱，你睇而家幾好，你哋擔心嘅嘢有冇用啊？但是他這樣呢好像呢片面之言，即是你呢是叫做講一不講二。我們擔心的事就是在有危險出現的時候嘛，有危機出現的時候你會不會乘車車直通車下來嘛，然後呢將那些人呢一捉進去就是已經是當大陸嘛。那你太平盛世當然不會有事啦，那即是等於台灣人去想的是想危機嘛，危機出現的時候就是說如果你要動我的時候你是有得動嘛。而家你係你想喐我，你都恨都恨唔到，冇得喐啊嘛！咁而家我哋就要個制度咧，嗰個國際法律寫低佢，就係咧，你唔可以咧去將我想喐嘅時候有得喐啦嘛。 嗯， 咁做咩你要改變啫？如果你改變嘅時候，人哋咪同你玩咯。 嗱，簡單啲講就係唔怕一萬，最怕萬一。 係啊，同埋我唔信你忍得住啊！ 即係你出嚟推銷送中嗰啲咧，就話唔會發生，唔會發生。其實唔怕一萬，最怕萬一。你只要有稍有裂縫，咁已經係危險噶啦。 如果你推銷送中話唔會發生咧，我想問你，你憑咩可以代表共產黨講唔會發生？就算啊，習近平自己講話唔會發生啊，喂，你會百年歸老噶嘛？到時咧，你喺個喺你呢代。在你在任的時候當然不會發生啦。你看看你們班友怎樣對我們的改革大師，他答應我們的事你有沒有去履行呢？他答應我五十年不變，他答應我們呢在中英聯合聲明裡面去聯合國註冊，說給我們呢有一個自治，港人治港，他答應我們會推行雙普選，但你們的後人是怎樣呢？有沒有聽過他的說話？有冇喺个白紙黑字寫低咗？有冇去 execute 啊？佢话有，你点知我唔会啊？五十年不变啊嘛，第四十九年俾你咯，系嘛？ 联合声明系历史文件。 嗱，咁呢个 赵紫阳保证咧，答当年咧，好似香港大学生会，就话咧香港会民主回归，而家过咗22年，民主去咗边？不过今次送终咧，就嚟咗个契机， 系啦， 重燃民主希望啦，咁而家口號已經變咗啦，就話要爭取雙普選啦。 啱啊，因為點解咧？我哋睇到咧，我點樣講啊？我哋香港人點引你都係冇用。最主要咧係選個特首出嚟個制度咧，佢係會講我哋嘅福祉。一講我哋嘅福祉，即係話咧，如果你唔係講我哋嘅福祉，我咪福單嚟咯，係吧？好簡單啫嘛。 OK， 嗱，冇唔冇單啊？我哋唞陣翻嚟再講。各位記住啊，有吳明德教授今晚上嚟，各位踴躍支持我哋節目。除咗睇之外咧，捐款100蚊啦，唔係好多啫，你哋捐得起嘅。咁另外咧， 可以繼續按讚 share 我哋嘅節目，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嗰度將我哋城寨嘅節目傳開去，這個咧就係對我哋城寨一個好好嘅鼓勵同埋支持。 嗯， 按讚。